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当时耶稣正在教导他的门徒，他们如何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他们错误的教导。耶稣也说他们的天父一定会保护他们，他们也应该在众人和敌人面前承认耶稣，传扬耶稣。虽然他们因此会受逼迫，但是圣灵会帮助他们，给他们话说。耶稣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有更重要的事要问耶稣，他一定要打断耶稣的教导。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你们觉得这个请求怎么样？这个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吗？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这个人啊，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那时候的拉比、圣经老师，有时候他们会做这种事情，但是耶稣比一般的拉比伟大太多了。你想想看，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给人罪蒙赦免，为了给他们丰富的永远的生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几节，耶稣也就说，天父因着他，因着耶稣的缘故，就乐意把国，整个上帝的国度，白白地赐给他们。这位要耶稣替他处理家业的人，他只要耶稣给他一点钱财而已吧，这根本不算什么。这个人贪财的心把他的眼睛给瞎了，他太小看耶稣了。耶稣接着也就对他，也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自己是不是跟那个人一样？你贪财的心是不是就把你的眼睛给瞎了？你是不是只求耶稣给你赚更多钱的工作而已？只求他给你晚博财的时候赚大奖，只求他让你的股票升级？哎呀，你这个人啊，你太小看耶稣了。你也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你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下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强调这一点。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讲完这个比喻，耶稣就结论说，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比喻里面的那个人是蛮可怕的，对不对？首先，当他心里想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所想的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的，为中心的。他想，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要对我的灵魂说。 他都没有提到上帝，也都没有提到别的人，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才有那么多的财产。但是他忘记这一点，他有那么多的财产，他就应该分享给别人，帮助别人。但是他只想要积存这些财物，在更大的藏房里面，为了给他自己慢慢用，可以用很久，很久。这个人在那他跟上帝垂直的领域里面是骄傲的，他认为他是掌管一切的，包括他自己的灵魂。另外，他在那他跟别人水平领域里面是自私的，他不要帮助服侍别人，他只要顾他自己就好了。在这里应该提一下，有问题的地方是这个人的心。那些财产本身不是问题，本来来问耶稣给他处理家业的那个人，他还没有那个财产那个家业，但是他很想要得到他。问题是他贪财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的财产多少，你都要谨慎自守。你如果认为你没有那么多产业财产的话，但是你一直想要得到更多的话，你就是贪财的。那么你如果财产已经是比较多的话，你更要谨慎自守，这是因为你太容易信靠那些东西，你太容易想啊，我什么都有，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太容易忘记上帝，也忘记别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不管你的产业多少，我们都要更多财产，我们都依靠那些财产，我们都忘记在天，我们就忘记是天父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一切的，我们也忘记要用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要谨慎自守，我们都要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都要悔改。我想现在我们思考一下耶稣最后的结论。他说，反为自己积财，在上帝的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就是这样无知的、愚拙的。那么为自己在世界上积财，我们已经谈过了，是好危险的事。但是下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我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富足呢？意思是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积财，我们如果很努力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积财，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你在上帝面前富足的前提，就是你要承认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在他面前积财，你根本不能凭你自己的努力变成在上帝的面前富足。其实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是富足的，就是上帝自己给我们一切的，他白白地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祝福。这就像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几节所讲的，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天父所白白赐给我们的国是非常丰富的，其实上帝把他的国预备好给所有的人。那当然，当你相信他也是把他的国赐给你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富足了，并且连这领受上帝的信心 领受上帝国的信心，也是上帝自己借着福音、借着洗礼所白白赐给你的。那么上帝做了什么为了给你他的国呢？我们可以从耶稣所讲的比喻找到答案。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为了让人知道为自己积财并信靠你所积的财是多么的无知、多么的愚拙。但是我们如果用一点创意性的技巧，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可以看到耶稣如何拯救我们。好，我们试试看。耶稣说，那无知积财的人心里想，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真的积存了非常多的财物，需要盖更大的仓房放了。那好，他接着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要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他又强调他积存了许多财物。好，接下来耶稣继续说，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关键的是最后一句，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现在看到福音没有？看到耶稣没有？你看到你自己没有？所积存财物的，所积存上帝国的，就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当然不是无知的，他当然也不是因为他贪财而积存财物的，但是他的确是积存了许多，他所积存了连最大的仓房都不能容纳。但是他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魂交在他父的手里的时候，他所预备的是归谁呢？对，就是归你吧，归你。是的，就是归你这位贪财、信靠财的罪人。太奇妙了，他都归给你了。是的，耶稣赦免你贪财的罪，也把上帝的国、那永恒的国度白白地赐给你了。太丰富了，太富足了。他也把其他你一切所需要的，你身体一切的需要，你灵魂一切的需要都赐给你了。你就感谢他丰富的恩典，你也就把他所赐给你的一切跟你周围的人分享。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